贷。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以恩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二集，国军四十军副军长王景芳陆军少将是唯一一个存留于在世的，于1945年9月在16受降区接受日军投降的中国将军，并且是接受河南投降日军40个大仓库的唯一一位少将军衔的将军。其余少将以上的中尉将军都已经告别了人生舞台，驾鹤西去，走进历史的书籍中了。而经过作者的调查得知，王景芳少将是40军军长庞炳勋自己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当时还没有少将军衔的将军。受降日军的时候，在北平的孙连仲、南京的何应钦、河内的卢汉、广州的张发奎、汕头的于汉谋、长沙的王耀武、南昌的薛岳、杭州的顾祝同、上海的唐恩伯、汉口的孙蔚如、徐州的李品仙、济南的李延年、洛阳的胡宗南、许昌的刘志、太原的阎锡山、归绥的傅作义、台北的陈仪，这些人都是作为当地受降的最高将领。王景芳回忆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来见降日的庞炳勋时，他在旁边作陪。冈村宁次会中文，他说：“庞炳勋将军英勇善战，1938年打败皇军的劲旅板垣师团。”庞炳辉在一边哈哈一笑，说道：“好汉不提当年勇，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的三国里，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还有走麦城的时候呢，更何况我呢？”冈村宁次听完以后也是哈哈大笑。1938年3月10号，板垣师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向临沂猛烈的扑来，庞炳勋的部队陷入了一片火海。中国爱国官兵不怕流血牺牲，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顽强地坚守阵地，顶住了板垣师团的进攻。对于这次阻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很多，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哗然，彩声四起。 而另外一点，我问过王景芳老人国民党的腐败和倒台的关系，王景芳笑着回答说，腐败到头了，他国民党就该倒了。王景芳双手拄着拐棍直戳地面，发出哒哒的声音。他笑着说，我还是先检查检查我自己吧，我不能说别人，我任开封接收大臣，负责维持治安。当时我把散落各地方的军用汽车和汽车修理厂的轮胎备件都集中到一处管理，大约有百十来辆。日本人投降那段时间，各地的国民党高官能贪的就贪，这也预示着国民党的彻底腐败。当时一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送我一辆美制的轿车，我偷偷的藏起来日后自己使用，还送我四匹大洋马。日本宪兵队长的意思是想请我多关照，那时候整天事务缠身，谁还顾及小日本啊。当时我送给孙殿英两辆卡车，庞炳勋那时候啊没钱，我让人卖了一些汽车和轮胎，把卖车得来的共计120万给了庞炳勋。庞炳勋换成了金条锁在他的保险箱里，放到自己屋里，一直到台湾。庞炳勋非常感谢我，还有一部分能用的汽车和轮胎，连同日本人送我的那四匹大洋马，我都送给了李振清。后来中央派刘茂恩下来把剩下的一堆破烂造册汇报了。王锦芳叹了一口气说，哎，后来国民党这些当官的没一个有好结果，贪赃的房子土地到共产党的时候啊全都交公了，手里的金条只能卖给银行，当时银行收金条为90块钱一两，当官的那些钱经不起花呀。1948年王景芳率部在青岛起义，1948年当国军上级指令他从青岛撤退去台湾当澎湖列岛司令的时候，他第一次违反了军令，选择了留在大陆，脱下戎装，经当时青岛市军管负责人谭新林的批示，举家迁到了北京。解放以后，王景芳以蹬三轮为生。我采访王景芳，问他来北京生活的最初意图，王景芳回答说，想到北京去找他的老教官叶剑英，心想啊，也许会给安排一官半职，可谁知见叶剑英比登天还难，而且1950年就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登记。王景芳开始投资在门头沟开煤矿，那时候在矿主的契约里他什么也没有写，凡是写上尊姓大名的作为大地主大资本家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都被镇压了，只有蹬三轮拉牌子车赶大车扛大包是临时工，领完一天的工资不用登记。王景芳老人在1952年写了一首《三轮行》，惟妙惟肖地用文字描写了当时蹬三轮车的窘态。三轮行，漏滴夜半时，朦胧眼不开，浑身酸痛懒，坐起上发呆。户外北风吹，冰天雪地白，挣扎驱车行，车站挂头牌，清贫我自知，今已断米柴，老妻复叮咛，千万早回来，首都闹市前，难面叫买卖，同志坐车走，耐痛似鞭笞，披星戴月归，晚饭已安排，有饭今朝饱，怕问谁家债，群子细膝前，破涕笑颜开，今天讲故事，西游 鬼聊斋，八戒背猴孙，鬼狐爱秀才，全家皆欢悦，痛苦自己挨。回顾黄姑儿，大夫情切哀。瘦影立扶车，马路在徘徊。袖间筋骨泪，断肠人犹在。路闻长叹声，悠悠十五载。2013年7月25号，我们爱老兵公益网的负责人裘黎阳、吴元以及傅勇等一行专程到北京探望了105岁的抗战老兵王景芳老人。一起来的有中央台导演叶德英女士、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张继伟、曹柏松、广军等人。在场的媒体有天津电视台人物纪录片栏目中国人社制作，还有北京晚报摄影记者成功先生。2013年是抗战胜利68周年。当裘黎阳先生和朋友们听到北京还有幸存的将官级的抗战老兵时，都非常兴奋和惊奇。根据他的老朋友东莞市惠达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书贤的资助愿望，专程到北京看望并资助了105岁抗战老兵王景芳老人68000元人民币。收到捐款以后，老人先是不要，觉得自己是无功受禄，但是裘总经理说，这钱您应该拿，没有你们这些抗战老兵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您收下吧。老人这才收下。我进行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工作已经有几年了，通过亲身体验，我感到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农民最为容易，他们本人愿意诉说，我本人呢也是高兴的倾听。然而有些人呢，他们的人生轨迹、抗战经历、心路历程也愿意向采访者不加保留的和盘托出，而与之相比较，采访将军以及高级干部是最不容易，手续也比较复杂。第一，需要介绍信，开介绍信当然要向上级写报告，要逐级的审批。被采访者本人看到那张介绍信并不容易，还要走一个繁杂的过程，叫倒置审查，就是相关单位、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要审查要求采访者的资质，审查合格了，采访者的申请才被放在被采访者的案头。最后将军或者是高级干部说，好吧，来吧，这样才能实现采访。我呢顺利采访到重庆市原领导胡珍一女士，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和教授们共同讨论抗战历史。有位老师说，他的老丈人认识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兵，于是他联系上了他的岳父大人。他老岳父也是一位重庆市的前领导，今年84岁了，也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这位长者的上级就是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胡珍一女士。长者姓金，我管他叫金伯伯。金伯伯说，采访重庆市领导啊，按照规定需要开介绍信的。开介绍信是行，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可以开个介绍信。我虽然走下工作岗位，但是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可以为我开采访介绍信，但是我感到麻烦，北京的交通从甲地到乙地需要1天，介绍信邮寄到重庆需要3天，而重庆方面审查至少需要3天，而重庆方面通知我需要1天。后来按照特事特办，我采访的进度加快了，能采访到亲历抗日战争并且在抗日联军中生活战斗过的老战士，对我来说具有无比伦比的重要性。13亿人口的中国，有数以千计的抗战研究方面有关的人物，由于没人动手，所以呢这个课题几乎被人束之高阁和渐渐的遗忘。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抗战亲历者 却在每时每刻的悄悄离开我们。当金伯伯真的带领我做到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87岁的胡珍一女士面前，我同样暗暗感到机会难能可贵。87岁的胡珍一女士面容慈善，和蔼可亲，没有大领导的架子，非常随和。她不但谈笑风生，而且呢，记忆力也非常好，逻辑思维比较清晰。她非常耐心地帮助我，组织了我对她的采访，并且呢，胡女士非常系统地回忆了她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心路历程，反思了今天对日本的印象，表达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胡珍一女士不愧为国家省部级领导，她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人物。站在她家的阳台上，可以看见滚滚流动的嘉陵江，听见江轮浑厚的带有回音的汽笛声。不用说，山城重庆的宏伟壮观尽收眼底。胡珍一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孙女恰巧都在，使我看到了抗战老兵祖孙三代的美满安详康乐的生活场面。可能是有老下级金伯伯在的缘故，胡珍一女士啊还留我们在家吃饭，大家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对于采访抗日联军的老战士，我并不陌生。6年前，我去黑龙江哈尔滨采访了亲历了1931年9·18事变的十几位老战士。这些老战士中，有原黑龙江省委书记陈雷、李敏夫妇，有黑龙江军区原副司令王明贵，有八女投江的战友冯淑燕女士，有东北解放后第一任齐齐哈尔市市长赵一曼的战友朱新阳老人，有抗日联军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哈工大的离休干部李桂红，有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中共北满书记冯仲云夫人薛文女士，有抗联老战士高玉林。一次战斗中，高玉林的父亲就牺牲在他的眼前。我采访过的人大都是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是命运的幸运儿。当我说起这些人的时候，胡珍一女士笑着说：这些战友啊，我全都认识。我们一个个的确认，王明贵副司令已经不在了，朱新阳已经不在，薛文已经不在了，陈雷已经不能说话了，李桂林也已经病重在身，东北抗日联军健在的老战士真的是凤毛麟角了。有些没有采访到的人物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默默地走出了历史舞台。胡珍一女士说起朝夕相处的战友时满怀深情。胡珍一问我，知道八女投江的故事吗？当时啊，领导派我去执行别的任务，我和其他同志先出发了，要不这个故事就会变成九女投江了。八女投江的情况是这样的，1938年10月的一天夜里，指导员冷云等八位女兵跟随五军一师剩下的队伍，乌斯浑河西岸的乍木岗下，准备从这里渡河，不料汉奸发现了我军的篝火，日军连夜赶来埋伏在附近。第二天拂晓，队伍准备渡河，冷云带着姐妹们正要下河，敌人发起了进攻，迅速包围了抗联队伍。冷云指挥7名女战士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射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而大队趁势突出重围。当战友们发现八位女同志还据守在河边与敌人战斗时，立即返回向敌人还击。冷云与姐妹们同声的高喊：同志们，冲出去，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的枪，抗日要紧。再拼下去啊，不但救不成8名女同志，大队也将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下，大队只好忍痛向西山乍木岗上的密林里撤退。敌人追不上大队，便集中火力向冷云等8人猛扑过来，企图活捉他们。到天大亮的时候啊，八位女同志弹药全都用尽了， 前面是冲过来的敌人，后面是水深浪急的乌兹浑河。女战士们明白，要么被俘，要么就是战死。于是冷云背起一位负伤的战友，姐妹们相互搀扶着向河心走去。胡真一老人回忆说，这八名女战士中，冷云是知识分子，国高的学生，郭桂琴才14岁，王惠民的爸爸还是抗联的团长，当时他才12岁，安福顺、杨桂芝、胡秀芝、李凤善和黄桂清，我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啊。那些日子，五军一师牻牛河战败，退往伊东，宿营于林口乌斯浑河畔一天，1000多名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所有的枪都是闪着寒光，每一个鬼子都是哇哇地叫着。当他们意识到女战士们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时，就慢慢地涌了上来，要活捉这些军衣褴褛的女抗联战士们。这时鬼子们看见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弹尽援绝之时，八位女战士从他们隐身的地方站起来，回头用蔑视的目光看着一眼敌人，相互搀扶着背着负伤的安福顺，扛着自己的空枪，坚定地一步步向滚滚的江流中走去。当时黑龙江的10月底气温已经非常寒冷了，能有勇气走进冰冷的水里自尽，日寇们都被惊呆了。乌斯浑河的浊浪渐渐淹没了他们的身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更别想做慈悲，同情才不会给我安慰，反而让我流泪。走得越近心越像刺猬，从未卸下防备，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彻底粉碎。在你眼中我是谁？你想我代替谁？彼此交换喜悲，爱得多的人总先掉眼泪。在我眼中你是谁？霸占被爱的滋味，拥抱让你好累。哎呀，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即日起购车即享24期零利率金融贷款方案，

北京时间22点整。